敬畏你，我们要尊重你。谢谢主，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是的，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便要必欢呼，因为主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帮助。阿门吗？ 阿门。 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相信一宿虽然有哭泣，但早晨我们必要欢呼，因为主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磐石。这也是约伯他所经历的，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必要欢呼歌唱。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从律法进入恩典。经文是在约伯记的第六章一到六节，我们先一起来读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因为只有六节，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约伯回答耶和华：“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难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多嘴，我的言语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好的，今天我们要进入约伯记最后的总结。那约伯他失去了财产，他失去了儿女，他的身体从头到脚长满了毒疮。他的妻子说什么呢？他的妻子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吧，你死了吧。”可是约伯他怎么说呢？他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无望。”还说在第二章十节那里说：“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以口犯罪。”约伯他相信神，他坚忍到底，他不听妻子的怂恿，在恶劣的环境里面，他仍然继续持守他的信仰，他没有弃掉神。如果上帝的目的是要证明约伯的信心有多少，其实呢，故事到这里的时候呢，约伯的信心，他敬畏神的表现已经达到最极致了。撒旦对约伯的打击完全的失败，上帝已经证明约伯的纯正。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是不是很完美？你觉得呢？撒旦已经失败了，而且约伯他已经证明他的信心是这么的坚定的相信神了。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的话，是很完美的。但是故事到这里没有画一个句点，虽然约伯已经证明他的信心，可是故事却继续的发展。约伯他和约伯三个朋友三个回合的辩论。再加上最后一个是以利户，我们看整卷书的结构，全书一共有几章？有42章。他辩论的对话就有几章？就有35章，几乎占了全书的2/3以上的篇幅。可是上帝说什么呢？上帝说：“你们的议论不如我的仆人说的是。”上帝说：“你们说的都错了，不如我仆人说的是。”为什么呢？如果是错了的话，为什么这么多的篇幅？你不觉得奇怪吗？为什么要这样子安排呢？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42章1-6节。在上帝说完话之后，他约伯他对上帝的回应，我们要从约伯的回应以及前面的脉络，我们再次的来探索约伯记，在发生这一连串的事情之后，来明白到底约伯他经历了什么，他为什么要说这一句话。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慈悲我们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在这样疫情的当中，我们依然能够一起聚集来到你的殿前来敬拜，来赞美你。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何等大的祝福，有许多的地方现在只能在线上崇拜。主啊，是的，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你面前，恳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敞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好像我们这次可以明白你的话，你的话可以扎根在我们生命的当中。 这时候也恳求你接近你仆人的口，将你仆人所说的可以成为众弟兄姐妹的帮助。孩子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 好，我们上次有说过，约伯大概是4000年以前的人物，也就是在亚伯拉罕的那个年代。那圣经分为旧约和新约，我们要有一个简单的概念，基本的概念，就是旧约是律法时代，律法时代，而新约就是恩典时代。在旧约的时候呢，你只要违背律法，就是什么？就是犯罪。那新约是恩典时代，所有无法达到律法的要求所该受的刑罚，耶稣他在十字架上都替我们承担了。耶稣成全了所有的律法，耶稣把他的义加在我们身上，这个是因信称义，所以是恩典时代。在约翰福音1:17说，律法本是借着谁传的？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所以律法是从摩西，而恩典是从耶稣。那么在摩西之前呢，也就是在上帝还没有颁布律法之前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摩西是律法时代，耶稣是恩典时代。那在摩西之前是良心时代，我们看那个图表有没有啊？恩典、律法，前面是良心时代。在罗马书2:14，那你说没有律法的人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下一张，谢谢。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所以律法的功用刻在心里，是非之心，这个就是什么？就是良心。所以说在摩西之前呢，还没有颁布律法的时候是良心时代。约伯他不是在律法的时代，他是在良心的时代。约伯住在乌斯地，乌斯地是在哪里？是在东方。所以约伯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一个外邦人，他敬畏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约伯他在讲一个外邦人，他认识以色列的神，他敬畏神，他行为正直。约伯记是智慧书卷的第一卷书，他传达什么？他传达一个智慧人，不论你是犹太人，不论你是外邦人，一个有智慧的人是敬畏神、认识神、行为正直的人。如果我们看诗篇1:1，那你说什么？我们才刚读过，对不对？这礼拜不从恶人的计谋起伏，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的工作。约伯记和诗篇一开始都在谈同样的事情，这也是智慧书卷非常重要的要传达的一个概念。在箴言1:10那里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关，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所以约伯其实他开宗明义就在传达这样的思想。什么思想？不单只是因为这卷书不单只是给犹太人的书卷，它是给全人类所有的人类的一个书卷。它告诉我们要敬畏神，要敬畏神，这是一开始他要传达。所以我们要对约伯记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是敬畏神，就像在诗篇一样，是敬畏神的人，他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就像在箴言书所说的一样，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好，第一点，约伯说我是。约伯他是在良心的时代，良心时代他没有律法的要求。刚才我们说的，因为律法是在摩西之后。在律法之前是良心时代，良心是什么？是自己的是非之心在人里面。所以良心时代他们有律法的要求，那个时候没有上帝律法的约束。可是约伯他怎么样？他自我要求，他敬畏神，他远离恶事。圣经上说，上帝说约伯他完全正直。1:9，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完全正直，他在原文里面是说他是完全的，而且是正直的，完全是完美，毫无缺憾。正直呢是公正、公平，是正确的。一个人要怎么样能够做到完全的，能够做到完美而且毫无缺憾呢？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可能的事情。可是约伯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是一个完全人，他为人正直。然后当约伯遭遇苦难的时候，那个三个朋友来看他。第一个是谁还记得吗？以利法，对不对？以利法。好，下一张，谢谢。好，以利法，他有一点无情啊， 他给约伯的答案说是，一定是你犯罪了，因为苦难呢是上帝惩罚人的一种方法。第二个是谁？比勒达。比勒达他比较没有同理心，他说呢，你的十个孩子会死掉呢，是因为怎样？是因为他们曾经可能犯过罪。第三个是谁？是所法，他有一点羞辱约伯，他羞辱约伯说他是一只什么野驴啊？野驴的意思是什么？是既愚笨而且固执。然后呢，最后一个是谁？是以利户，在34:36那里说，愿约伯被试验到底，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他不仅没有同理约伯，他还火上加油，要让他继续受苦下去，继续让他受苦，给他更多的苦难。所以约伯的朋友们都指控约伯怎么样？犯罪。但是约伯他有没有承认自己有罪？他不承认自己是有罪的，所以他强烈的反击。我们读过在29:30-31，他为他的自己的清白来申辩。这三章很特别，在29，约伯用了42个我；在30呢，用了54个我；在31用了62个我，全部一共有158个我。为什么他要说这些呢？因为每一个我都在强调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约伯他要自证他自己是无罪的，来反驳他的三个朋友。那在 这三章的当中呢，第31是非常重要的一章。约伯说他自己怎么样，道德上是纯洁的，他是没有诡诈的，他没有犯奸淫，他凡事为别人设想，他没有倚靠财富。最后他保证自己说，我自己是清白无罪的。约伯的自我澄清叫人无法再怀疑他是犯罪的。如果在场有评审团的话，我想一定会判他无罪，因为他是这么的相信，我真的是没有罪的。所以约伯他用了158个我是的这样一个自我的告白。这是约伯的朋友们，他一回合又一回合的辩论，这些辩论的必要性就在激发出约伯他对自我存在的意识和对自我的剖析。所以158个什么？158个我是这样，下一张谢谢。我是这样，我是那样，我是如此的又如此的，怎么样怎么样？这些是他所追求的，是他所追寻的，是他生存的意义和价值，这也是他所有的全部。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是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要怀疑我，这就是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说我是这样的一个人，那我是谁呢？你是谁呢？你认识自己吗？你认识自己多少呢？当一个人盖棺论定的时候，在告别礼拜的程序单上不能阅历，你希望别人怎么样写呢？你曾经想过你自己是谁吗？每一天除了为生活的三餐打拼，你为什么存在呢？为什么有我这个人呢？约伯他经历了一个很大的苦难，激发出他对我自我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存在意识。我不希望你经历苦难才开始认识自己。传道希望你可以回去想一想，然后在小组里面分享，我是谁？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我敬畏神吗？我远离恶事吗？请在小组里面分享你所认识的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好，第二点，朋友说他是。约伯的三个朋友，以利法、比勒达、所法，加上最后一个以利户，他们都在对约伯说，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所以当约伯遭受苦难的时候，他们的对焦点是谁？他们的对焦点是神，而不是这个受苦的人。一开始他们还不错，有7天7夜陪伴在约伯的旁边，他们不说一句话，就是同在一旁，他们做了非常好的陪伴。可是到后来他们却开始责备约伯，这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当我们要去陪伴一个人的时候，一个人正在受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先要有一个同理心。苦难就好像一条很长很长的隧道，遭遇苦难的时候就好像进入一条隧道一样。那约伯的朋友不但没有 把他从这个隧道里面的黑暗的当中把他拉出来，却是反而把约伯怎么样更深的推进隧道的深渊的里面。所以当我们关心一个正在经历苦难的弟兄或姐妹的时候，不是用定罪的方式，而是要去先同理他的经历和他的感受。那关于要如何成为一个陪伴者或者是关心者，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未来或许有机会我们可以分享如何成为一个陪伴者的这样的一个专题。所以我们看见约伯他说我是，但是朋友说什么？说什么？ 他是。 他们的焦点在哪里？在上帝，而不是约伯这个人。好，第三点，上帝说是我。约伯的朋友们在辩论中说，上帝他是位怎么样的上帝？如果我们仔细阅读这些内容，会发现他们说的许多的内容很多都是相同而且类似的话。当他们说完之后呢，上帝他在旋风中就自己出来说话了。上帝说是我。不过我们发现上帝说的，看约伯还有约伯的四个朋友，上帝说的跟他们说的内容也怎样，好像大同小异，有些内容好像都还蛮一样的哦。所以约伯他就有点无奈，他就说了，下一章谢谢，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来回答你呢？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意思是，上帝啊，你都说你自己这么伟大了，万物都是你创造的，万事都是你制定的，但是，那我还能够说什么呢？反正我该说的都说了，你既然不回答我，为什么让我受苦？为什么让我失去这一切的话，我也没什么好说的。算了，我只好认了，我什么也不想再说了。这是约伯的反应。所以上帝在旋风中向约伯说话，上帝说是我的内容，我们发现和其他人说的是蛮雷同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细细的阅读，就可以发现有两个最大的不同。第一个不同是，他说是我的内容都和上帝的创造有关。第一个是我的内容都和上帝的创造有关。第二个是我的内容，上帝是用疑问的反问句：是你吗？是谁呢？第二个是我，上帝是用疑问的反问句：是你吗？是谁呢？比如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下一张谢谢。死荫的门，你曾见过吗？地的广大，你能透明吗？谁为雨水分道？上帝用疑问的反问句来反问约伯说，来反问约伯。那在38章有36问，39章有19问。41章有17问，然后一共有79问。上帝到底他在做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子问约伯呢？约伯他想要证明自己的案情，来证明自己是无辜的。他的焦点是在自己的苦难，他的态度是：上帝你来呀，你最好在我眼前，我要向你申诉，我要看你辩白。他说我的朋友讥笑我，我却泪眼汪汪。下一张谢谢，请跟上我的速度好，谢谢。愿人得与神辩白，如同与友人辩白一样。我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够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前面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愿我的焦点是在自己的身上，他关注的是自己的苦难，我要如何来伸冤？可是上帝用他所创造的万物来问约伯说：“是你吗？是谁呢？”上帝要让约伯不要再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约伯是要上帝你下来啊，我要跟你辩驳，我要跟你说清楚讲明白。可是上帝说什么？你上来看看啊，你从我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些的创造是你吗？第一次约伯好像没有听懂上帝在说什么，所以他才会回答说：我只好认了，我输了，不想再说了。于是上帝又再次来向约伯说话，这次的说话，第二次的说话是一个关键。 因为说完话之后呢，约伯他才终于降服了。这第二次的说话呢，上帝举出两个怪兽，一个是河马 Behemoth， 一个是鳄鱼叫做 Viper。 在和合本翻译成河马跟鳄鱼，那如果按照原文来翻呢， Behemoth 是巨兽， Leviathan 是海怪，是巨兽跟海怪在原文里面。好，这个巨兽呢，经文上说在43:4，他说他摇动尾巴如香柏树，香柏树被称作是雪松，在中东是最高大的树，它可以成长到40公尺以上。你看那个图有没有？上面有一个右下方有那个箭头，对不对？箭头下面是有人在那里，可能看不太清楚，人很小很小。如果这个香柏树被比喻成是巨兽的尾巴的话，你可以想想看，这个兽有多大吗？另外这个海怪呢 ，Leviathan 在水里，经文说它会喷火，从它口中发出烧着的火把与飞动的火星，它的气点着煤炭，有火焰从它口中发出。这个海怪可能是已经绝迹的恐龙。经文说，人如果用刀、用枪、用标枪、用真枪砸它都没有用。有试过刀、枪、标枪、真枪砸它都没有用，表示有很多人试过要用什么方式去杀它，对不对？当然也会造成很多人类的死亡。其实有两派学者啦，有人主张是河马跟鳄鱼，另外有人主张是巨兽跟海怪。但是不论它是河马、鳄鱼或巨兽、海怪，圣经里面有两句话对它的描述。对河马这个巨兽的描述是，它在神所造的物中为首。对鳄鱼、海怪的描述说，它在骄傲的水族上怎样作王，一个为首，一个作王，意思是不管在陆地、在水面，它们都是最有能力的野兽，随时会带给人类很大的灾难。所以重点在哪里？重点就在40:15那里，上帝说：“你且观看河马，我造你也造他；你且观看巨兽，我造你也造他。”上帝把约伯和巨兽同类，你和巨兽都是我造的，巨兽和海怪是我造的，他们的能力是我给的。他们带给人类的灾难也在我管理之下，是我允许的。言下之意是，你所遭受的苦难我不知道吗？你的苦难也在我的管理的当中，这是我所允许的。这个时候约伯才开始有一些明白，即便在苦难中上帝仍然掌权。过去他愤愤不平的是，我一生所努力遵循的，我所做的一切到最后都与我没有关系。所以约伯他说158个我是这样，我是那样，这些我是证明我是一个怎样的人。但是这些证明和这些意义到头来不过是一场虚空，存在没有任何价值。所以约伯他求一死不如出生就死了倒好，他讲了很多这样的话，不如让我一出生就死了。在苦难中最让约伯痛苦的是什么？是经济吗？是家庭吗？是肉体吗？还是关系呢？我认为最让他痛苦的就是在苦难中他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他不想活了，他没有生存的动力。我想他应该严重到应该是重度忧郁吧。他不知道活着有什么可羡慕的，他所坚信所相信的，身为一个人他所要做的这一切，在苦难中不过是空欢喜一场。一切的努力都失去了定位，所以他要向上帝讨一个公道。为什么会有苦难？其实他是想要从上帝的口中知道，这一位我一直所倚靠的、我所赖以生存的上帝，这一位上帝是不是消失了？如果上帝消失了，那就不用再玩了。我想他的心态是这样子。所以当上帝在旋风中第一次向约伯说话的时候，上帝邀请他，你来看看我的创造。上帝的出现带给约伯正面的冲击。这个时候约伯他对生命的疑惑和焦虑有了答案，上帝他没有消失， 可是当下约伯还没有很高兴，因为上帝没有回答约伯为什么会有苦难。于是上帝再次向约伯说话，这次上帝用两个巨兽来问约伯：“是你吗？是谁？”约伯这时候他才明白，上帝不只是真实的存在，没有消失，而且上帝他掌管一切，即便在苦难之中，也是在上帝的掌管护理之中。所以当约伯的焦点是在自己的苦难的时候，他是自我的，他要求上帝你来和我对峙，好像他比上帝还要伟大，上帝需要来向他解释为什么会有苦难临到。但是当约伯他从上帝的角度看上帝所创造的巨兽和海怪和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这个宇宙和这个巨兽和海怪不只是而且还会带给人类苦难，他就发现有许多人和他一样是在苦难和痛苦当中。所以不论是苦难或者是巨兽，不论是人类或者是山川星宿海洋，都在上帝的创造和管理之中。这时候约伯他终于明白，他所经历的苦难不是白白的，不是虚空的，苦难可能没有任何的答案，但是现在可以肯定的是都在上帝的手中。第四，风闻和轻念。所以到这个时候呢，约伯他终于降服了，他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所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这一段话代表约伯他承认，人对上帝或对上帝管理世界法则的理解实在是有限的。约伯他不再以自己为焦点来解读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在苦难中他的焦点是自己，但是在遇见神之后，他的焦点从自己转移到上帝的身上。然后接着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风闻有你的原文呢，是用耳朵听见你。什么是听见你？就是听别人说关于你的事情。约伯他是一个完全正直，前面我们有读到，他是一个完全正直，他是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可是他却说，他对神的认识是风闻有你。我再说一次哦，约伯他完全正直，他敬畏神，他远离恶事，但是他却是说。我从前怎样风闻有你，我很难相信你觉得他这样的话你能够相信吗？我很难相信如果我在现场会跟约伯说，你是在跟我说好吗？你经历这些苦难，我看得出来你是很有信心的，你非常的坚定的，这个是多么的不容易的事情，可是你却说你风闻有上帝，我可能会当场晕倒。哪有那么笨的人？约伯对神的认识只是风闻，可是他在苦难中所表现对神的坚定的信心，不只是100%，甚至200%、300%、400%的表现。这个简直太超乎常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也因为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更可以了解说，为什么约伯他对生命的存在感到疑惑，因为他只是风闻有神，他风闻他，但是他却这么的坚定的来相信他。可是，在苦难中，当他坚定相信的时候，这个神却默然无语。那我干嘛要相信你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疯掉。而这个就是约伯他对存在所感到疑惑。所以，约伯他在风闻有你的当中，坚定的相信上帝。然而，上帝他不要约伯只有风闻有上帝，在经历苦难之后。上帝要和约伯有更进一步的个人关系，从风闻有你到亲眼见你到建立关系，这是两个不同的阶段。过去是风闻，所以约伯他很努力，他尽力遵守神的命令，他守律法，这个是比较外在的，比较是肉体的。可是现在呢，我亲眼见你，这个是面对面的相见，是建立关系，是内在生命的，是属灵的关系。所以过去是风闻的，我很努力做， 可是现在呢，我亲眼见你，是可以和你建立关系的，面对面。约伯他是这样子的在经历上帝，从风闻有你到亲眼见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自己呢，我在哪一个阶段呢？我还在风闻有神吗？还是我亲眼见神呢？盼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和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不只是风闻听别人说而已。听别人的见证的确会激励我们的信心，但那个是别人的见证，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生命的见证是什么。当我们爱一个人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行动的，会想要更多的认识他，会想要更多的了解他。爱神也是一样，爱的行动就是明证，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亲眼见证，并且和上帝建立一个个人属于亲密的关系。接下来约伯说，因此我厌恶自己，这里另外一个翻译是我的言语，我厌恶言语的意思，这样子。我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句话第一个字是因此。由于疫情的关系，因此我们七楼的主日崇拜暂停两个礼拜，这是之前发生的事情。由于疫情的关系，由于避免群聚的感染，因此我们采用线上直播的崇拜。由于如何，因此怎样？由于亲眼见你，因此什么呢？所以这一句话，因此后面接的这一句话，一定是和前面那句话有前后因果的关系。约伯说：“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个翻译一直以来，坦白说看的不是很懂，应该说看不懂好几次。不过感谢主，现在因为我们查考这个约伯记，我觉得我终于有一些开始明白了。厌恶的原文是什么？另外一个意思是撤回。懊悔的另外一个原文的意思是安慰。我们前面有谈到，约伯他要向神自证清白，他对生命感到疑惑跟焦虑，然后接着是上帝来显现向他说话，最后呢，他说：“我现在亲眼见你。”如果按照前后文的一贯性的话，我认为应该使用撤回跟安慰的意思。所以这两个字的意思呢，它整句话的意思就是：因此我撤回我先前的控诉，我在尘土和炉灰中的安慰。我怎么样在尘土和炉灰中呢？我怎么样在尘土炉灰中？通常是我自己变成尘土和炉灰，我才能够在尘土炉灰中，了解他那个意思吗？我怎么样在尘土炉灰中呢？是我变成像尘土和炉灰，我才能够跟尘土一样在他们的当中。好像你怎么跟蚂蚁在一起呢？除非你变成蚂蚁，才能够跟蚂蚁在一起。所以我在尘土炉灰中得安慰。所以更白话一点的意思是什么？我这回自己说过要和上帝自证清白辩论的话，当我经历上帝的真实之后，渺小如灰尘般。就是尘土和炉灰中，渺小如灰尘般的我，当我知道上帝全能的掌管并且爱的时候，我就在我所遭遇的苦难中得着安慰。所以他的意思是，我撤回我先前的控诉，渺小如灰尘般的我得着安慰。有一段时间，我和上帝摔跤。不服上帝，我向上帝抗议，为什么把这些苦难加在我的身上？我甚至因此离开上帝。我承认我没有像约伯这么大的信心，但是上帝他仍然用他的慈神爱所牵引着我，他不放弃我，让我一步一步的再次回到他面前。那时候当然心里面还有很多说不出来的苦。有一次小组，一位弟兄他带领。敬拜的时候唱这首诗歌。When I went down, 我心靠你，甚至你也与我度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 真正被神摸着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好像千言万语都不用说了，上帝说：“我知道，我知道。”所有的不解，所有的疑惑，所有的武装和不服气，上帝的触摸和上帝的安慰，几乎可以把最坚硬的钻石都融化。我想这也是约伯他所经历的，他不只是亲眼见神，他更是得到安慰。以至后来我们后面有看到约伯他饶恕他的三个朋友，因为他自己得到安慰，所以他可以饶恕他三个朋友，并且为他们祈祷。结论从律法到恩典，一开始我们谈到约伯的年代是在一个良心的时代，那个时候良心就是自己的律法。约伯的良心，他因着认识神，他经历谨守遵行上帝的诫命，他远离恶事。约伯似乎是靠着行为来讨上帝的喜悦，就像旧约的犹太人一样，他是靠着遵行律法来满足上帝的要求。但是当上帝向约伯说话的时候，约伯他的生命就改变了，他和神的关系改变了。他说：“我亲眼见你在苦难当中得着安慰。”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新约。之前守律法是在旧约，而在这个时候是新约，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的对话。所以旧约它是律法，而新约它是恩典。恩典是你可以来到他的面前跟神对话，从他那里得到安慰。还有约伯呢，他在属灵的意义上来讲呢，可以说是耶稣基督的预表。约伯和耶稣一样，都受过撒旦的试探。上帝借着约伯胜过撒旦，上帝也借着主耶稣胜过撒旦。约伯他失去了一切，耶稣为我们成为一无所有。约伯的身体受到极大的痛苦，主耶稣他头戴荆棘冠冕，被钉十字架，被鞭打。约伯他被嘲笑，被藐视。主耶稣所受的羞辱比约伯更胜约伯。约伯他在苦难中，上帝沉默不语；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天父掩面不顾，更是离弃了他。约伯没有犯罪，但是他却被朋友定罪；耶稣没有罪，却替我们成为罪。最后，上帝要约伯饶恕他三个朋友，耶稣也一样饶恕钉他十字架的人。约伯在苦难前后，就像旧约到新约里面一样，就像从律法时代进入到恩典时代一样。而耶稣降生为人的时候，他也一样分界了旧约跟新约。他来为要成全律法，他将律法和恩典连接了起来。律法强调要遵行上帝的诫命，出埃及记二十四章三节。摩西下山的时候，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以色列百姓他遵行上帝的律法，约伯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也遵行上帝的命令。律法是条文，一条一条的诫命，是硬邦邦的规定。上帝喜悦人因着敬畏神而遵行律法，只是人遵行律法，却无法与胜利律法的主建立关系。所以上帝他另立一个新约，一个新的约，不是用律法条文的规定，而是用心来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上帝他另立一个新约，不是用律法条文的规定，而是用心来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大卫家、犹大家另立新约。”三十三节，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心里面，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所以，上帝他早在旧约的时候已经预告，将会有一个新的约，不是律法条文，而是放在心上。上帝渴望和他的百姓建立属灵的亲密的。所以我们看见约伯预表着从律法进入恩典，这个是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意。约伯记它不只是一本智慧的书卷， 约伯记它不只是关于一个义人受苦的经历，约伯记它也不只是关于一个苦难跟信心的功课，约伯记它更是要引领我们进入与上帝的关系的里面。约伯记它开启了一条很长很长的隧道，这条隧道通过旧约的律法直接引我们到恩典的对岸，这个隧道是约伯他经历的苦难，而这个隧道更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所走过的十字架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苦难不是上帝的心意，却是上帝恩典祝福的管道。上帝要把你的苦难转化成为生命的祝福，就像约伯一样，上帝要和你建立个人的关系，他要向你说话。苦难是无解的习题，但是苦难会带领你进入水深之处，亲自与神相连。我不敢说愿上帝赐福你给你苦难，这样有点恐怖哦。不过其实我们已经都在人生的苦海的当中，人生的苦海不够吗？但是我要祝福的是，在人生的苦难中，唯有亲自遇见主，才能找到方向，并且得着安慰。所以我要祝福你，让上帝向你的生命说话，从风闻有你进入到亲眼见你，得着约伯的属灵的祝福，让你可以像约伯一样，从律法教导的遵守，进入和上帝恩典的对话。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常常都只有看见自己，我们的焦点都在自己的身上。当我们经历一些痛苦、一些磨难的时候，我们甚至埋怨你、抱怨你，甚至对你不满。可是你却爱我们，你却包容我们，你用你的言语和你的安慰引导我们。主啊，是的，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接纳了我们。主啊，在你面前，我们有如灰尘一般，然而你竟然爱我们，并且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你这样爱我们，所以你更可恶的是要跟我们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主啊，帮助我们，叫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只是守诫命、守律法，只是来做礼拜的基督徒。主啊，让我们更深的渴慕你，更深的爱你，成为一个亲眼见你的基督徒。主啊，我要祝福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都得着约伯属灵的祝福，从风闻有你到亲眼见你，让主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说话，让主带领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道路。我们将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美善的名求。 Amen.